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阿根廷这个南美神秘而美丽的国家，人们对于偶像的崇拜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热爱足球胜过一切的国度，只有马拉多纳的名字能够与他们的国家偶像贝隆夫人相提并论。他们共同代表着这块土地的追求，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执着的性格和争议的命运。足球是阿根廷人忘掉一切痛苦和磨难的最好的精神家园，而马拉多纳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最好礼物。蓝色阿根廷，蓝色的博卡青年，蓝色的那不勒斯，共同分享了这份礼物。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为您讲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的足球人生。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迭戈·马拉多纳，1960年10月30日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一个贫民区。3岁的时候，马拉多纳从他的父亲那儿得到了一个皮革制作的足球，他第一次踢这个球用的是左脚，这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左脚第一次触碰一只皮球。23年之后，这只脚将球捅进了英格兰队的大门，他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最神奇的进球。1971年9月28日，一个名叫卡拉多纳的足球神童第一次登上了报纸，这是记者们的拼写错误造成的。3个月之后，11岁的马拉多纳带着一只足球在电视上露面了。这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人把他的名字写错，因为他和他的小洋葱头队，也就是阿根廷青年人队的少年队，已经小有名气。教练科内霍甚至将马拉多纳用在更高年龄段的比赛中。慢慢的，马拉多纳出名了，大家都知道了青年人俱乐部有这样一个孩子。为了公平竞赛，结果14岁级别的比赛拒绝了一名11岁的孩子参加。天才从小就是天才。1975年8月14日，15岁的马拉多纳升入了青年人俱乐部的成年队，被列入了甲级职业比赛的名单。虽然后来因为联赛罢工而未能出场，不过这也创造了阿根廷国内联赛的一项纪录。马拉多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号码是16号，那是1975年的10月20日，在16岁的生日前10天，马拉多纳在甲级联赛当中替补出场，上演了他的处子秀，对手是科多巴队，而这也成为了他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天。几天之后，马拉多纳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个球， 马拉多纳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手能够触摸到天空。在阿根廷青年人队的五年当中，马拉多纳参赛166场，打进116球。1981年，他转会博卡青年，又在40场比赛中打进了28个进球。在70年代末的阿根廷赛场，这个矮壮的身影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太强烈了。至今我们观看那个时候的比赛录像，你都会感受到来自一个绝对天才的震撼。1982年的夏天，马拉多纳转会到了巴塞罗那，在那里他甚至做到了让皇马的球迷为一名巴萨的球员喝彩。要知道，皇马和巴萨的德比战中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但是马拉多纳做到了。那是在伯纳乌球场，马拉多纳从中场启动，穿越了对手压上的防线，在晃过门将后，他又将球回扣，戏耍了回追上来的后卫胡安·何塞。当后卫滑铲撞上了立柱的时候，马拉多纳这时才轻松地将球推入了大门。而在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一幕就上演了，伯纳乌的球迷们起立为这个进球鼓掌喝彩，马拉多纳令足球超越了仇恨的界限。在巴塞罗那俱乐部，马拉多纳第一次经历了命运的磨难。1982年底的肝炎让他休养了3个月时间。1983年9月24日，他又被铲断了腿。尽管如此，在效力巴塞罗那的2年时间里，马拉多纳仍然留下了58场比赛、近38球的成绩单。1984年夏天，巴塞罗那将马拉多纳卖到了意大利，若干年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错过了是什么。1984年，马拉多纳以750万美元的当时世界最高身价转会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队。那不勒斯只是意大利南方的一个小城，长期以来这里的居民自愧不如北方的都灵、米兰和罗马，有一种自卑感。他们已能打败北方人的唯一武器就是足球，但是苦于俱乐部的资金不够，一直未能如愿。与巴塞罗那不同的是，那不勒斯满足了马拉多纳住行等方面近乎非理性的要求，市民们对马拉多纳异常的尊重，连黑社会的老大都积极地与他接触，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马拉多纳有了皇帝一般的感觉，而心情愉悦的马拉多纳带领着那不勒斯队一鸣惊人，将北方的大牌球队纷纷击败，使得这支无名的小球队扬名天下，并且破天荒地夺得了2次意大利联赛的冠军和1次欧洲联盟杯赛的冠军。马拉多纳从此成为了那不勒斯人的骄傲，那不勒斯人还专门为马拉多纳树碑立传。 他个子不高，凭着足球天赋和勤学苦练终成正果，左右脚功夫无人可比。除了守门员位置之外，他可以踢任何位置，他的盘带过人和妙传助攻出神入化，他就是迭戈马拉多纳。迷幻时空正在讲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 在意大利的赛场上，马拉多纳的球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身材矮小，但是宛如铁塔，在球场上横冲直撞，天马行空，难以阻挡。他的那只价值3000万美元的世界第一左脚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控球、盘球、射门技术均炉火纯青。而且他在球场上高度兴奋，全身心的投入，意志坚强，既带动了全队，也常常力挽狂澜。这一点在1986年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上得到了证明。马拉多纳在墨西哥赛场攀上了足球事业的顶峰。在1986年的世界杯赛场上，马拉多纳面对的是刀斧手般的后卫。在与韩国队比赛时，一次次被砍大树似的放倒在地，而马拉多纳一次次爬起来组织进攻。与4年前的世界杯相比，马拉多纳成熟了， 而成熟了的马拉多纳对于对手来说，除了犯规，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阻止他的前进。1986年的6月22日，1/4决赛中，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队以2-1战胜了英格兰队，使他成为了阿根廷的民族英雄。在这场比赛中，马拉多纳打入了世界足球历史上最有名的两记入球。下半场进行到第5分钟时，英格兰队的后卫史蒂夫为了解围，轻轻地将球勾向自己的头部上空，目的是传给守门员希尔顿。但是身后的马拉多纳就像一只猎豹一般的高高跃起，在与守门员希尔顿面对面的情况下，用身体和手将球捅进了球网内。马拉多纳欣喜若狂，没等裁判决定这个球是否有效，就在场内奔跑庆祝了起来。希尔顿和队友围住了主裁判进行理论，主裁判找来了边裁判商量，最终他们判定马拉多纳的进球有效。在马拉多纳的面前，希尔顿把守的大门形同虚设。几分钟之后，马拉多纳在己方半场得球后，朝着英格兰的后卫防线长驱直入，变速带球。他的假动作让身材高大、块头几乎大了他一倍的英格兰后卫晕头转向，是无能为力。马拉多纳连过4名后卫，直入禁区。希尔顿企图扑他的脚下球，这时马拉多纳轻轻晃动了一下身子，使得希尔顿的重心稍稍地移动了一下。紧接着他抬脚劲射，球应声入网。 他个子不高，凭着足球天赋和勤学苦练终成正果，左右脚功夫无人可比。除了守门员位置之外，他可以踢任何位置。他的盘带过人和妙传助攻出神入化，他就是迭戈·马拉多纳。迷幻时空正在讲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 英格兰当时的主教练罗布森赛后表示说，当时我们队还有着整齐的队形，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马拉多纳的确是位足球天才，是他突破了我们的防线，踢入了最佳的入球，这个球进的令我们心服口服。这就是20世纪的最佳入球，这样的进球以前没有，估计今后也不会常有。他仿佛就是上帝赋予足球的最完美的作品。那届的世界杯属于阿根廷，属于马拉多纳，而英阿大战当中的两粒进球可以说是浓缩于他天才与魔鬼的足球风格当中，同时也是马拉多纳一生的缩影。此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马拉多纳在攻入这粒进球时的机敏过人，以及上帝之手的神助。后来连国际足联的官员都感叹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出错，比方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这个球也成为了足球历史上的经典。不过阿根廷人想的远不止这些，率领阿根廷国家队夺得1978年世界杯冠军的著名教练梅诺蒂说，我们现在拥有了可观的财富，这不仅是因为马拉多纳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戴，而且也因为他在英阿战争结束4年之后，在同英格兰的比赛中用手攻进了这个球。人们说我们输掉了战争，但在足球比赛中却打得英格兰人落花流水。1990年世界杯赛，马拉多纳的状态明显不如4年前了，但他肩负着球迷的期望，再次带领阿根廷队出征。几乎从第一场对喀麦隆的揭幕战起，人们就厌倦了这支没落的王牌球队，恨不得他早点被淘汰出局。但是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在神奇教练比拉尔多的指导下，凭借着马拉多纳的技艺，仍然摇摇晃晃地杀进了半决赛。尤其在对阵阵容整齐的巴西队的比赛时，巴西队的前锋卡雷卡、穆勒一次次攻到门前，都被马拉多纳和他的队友们瓦解。马拉多纳耐心地寻找机会，等待给对手致命一击。比赛就快结束的时候，他终于抓住了唯一的机会，将球传给了快马赶到的卡尼吉亚，后者心领神会，轻轻地将球攻进了巴西队的大门，阿根廷队赢了。7月8日对前西德队的决赛当中， 阿根廷队损兵折将，卡尼吉亚等几员大将因累计两张黄牌在身不能出场，但是马拉多纳带领着阿根廷队死守后场，企图保平，然后与对方踢点球来决胜。然而布雷默罚入的点球粉碎了他们的美梦。如果没有裁判的那个可判可不判的点球，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屈居亚军的马拉多纳心有不甘，在领奖台上终于迸发宣泄了他所有的情感，他哭了，他那孩子般的眼泪感动了世界上所有的球迷们。马拉多纳可以哭泣，但谁相信眼泪呢？ 他个子不高，凭着足球天赋和勤学苦练终成正果，左右脚功夫无人可比，除了守门员位置之外，他可以踢任何位置，他的盘带过人和妙传助攻出神入化，他就是迭戈·马拉多纳。迷幻时空正在讲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 1990年世界杯赛之后，马拉多纳的丑闻越来越多。1994年的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又一次带领着阿根廷队来到了赛场，没有人认为他会有什么作为。然而正所谓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马拉多纳依然风光无限。他凭借着超人的天赋和坚强的毅力在绿茵场上拼搏着，他在神奇的打入一球之后疯狂地跑到电视镜头前狂喊，仿佛在宣布他是世界之王。而随后的一系列变故又一次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马拉多纳尿检呈阳性，带着遗憾不光彩地结束了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赛。马特乌斯和罗伯特巴乔都公开承认，没有了马拉多纳的世界杯将减色一半。一直以马拉多纳为核心的阿根廷队虽然拥有风之子卡尼吉亚和战神巴蒂斯图塔，但是没有了马拉多纳，他们在球场上一样找不到了感觉，在负于罗马尼亚队后过早的卷铺盖回了家。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马拉多纳的体能开始下降了，但是人们并没有降低对他的期望。为了保持较高的竞技状态，他开始求助于可卡因。1991年3月，因服用可卡因被国际足联处罚停赛15个月，同年4月被阿根廷当局判以强制戒毒。1996年他回到了博卡青年队，但是马拉多纳依旧丑事不断，尤其是私生子事件，在舞池昏倒等影响极坏，最终马拉多纳选择了退出足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离开了足坛的马拉多纳仍然丑闻不断，喜爱足球的人们不会计较这些，他仍然是球王，只要他在球场上把球踢好就足够了，只要人们能够从看他踢球当中得到足够的快乐和足够的享受也就可以了。如同梵高、海明威以及足坛的贝利、贝肯鲍尔和克洛伊夫一样，他们都有着非凡的天赋，但是同时也往往有着匪夷所思、背离常理的行径。阿根廷的心理学家古斯塔沃·伯恩斯坦在《图解一个国家》的著作当中写道，马拉多纳是我们最好的代表，只有他能最充分地反映我们的本质，这是我们在20年里第一次如此激情澎湃。阿根廷其实就是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就是阿根廷。马拉多纳得到了学界的好评，也得到了政界的称誉。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是马拉多纳的铁杆球迷，多次与他交流踢球的心得，并授予他荣誉足球大使的证书。马拉多纳跟媒体的关系就非常的复杂了，一方面他需要媒体宣传维持着他神一般的形象，媒体也需要他来促销，但是马拉多纳又非常烦媒体记者的无孔不入，几次与记者闹翻脸，甚至枪击守在家门口的记者。不过在2000年的国际足联组织的英特网评选中，马拉多纳的得票数名列第一位，远远高于贝利。这样看来，球迷们并没有因为他的这些所谓的不合常理的行径而忘记他。国际足联的高层对马拉多纳也是公正的。2001年的7月7日，在里约热内卢的希尔顿饭店，刚刚度过了信任危机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普拉蒂尼的陪同下与马拉多纳会晤了半个多小时。 布拉特盛情邀请马拉多纳随时访问国际足联在苏黎世的总部，因为他已经为国际足坛做出了太多的事情。面对布拉特的肯定和盛情，体态已经肥胖不堪的马拉多纳感慨万千。如果此生可以重新来过，马拉多纳也许会收敛一些。2004年，马拉多纳因为健康状况的问题住院治疗，这让全世界的球迷忧心忡忡，但是好在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在博卡的糖果盒球场当中还可以经常看见球王的身影。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永远的球王马拉多纳。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仍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说完了阿根廷足球的王者，下面要为大家继续讲述的是阿根廷的另外一位传奇足坛巨星，他就是风之子卡尼吉亚。当人们谈起阿根廷，首先会想起的一定是那个混合了魔鬼和天使性格于一身的马拉多纳。但是在这个不可一世的球王的光环之下，一直有一个身影被笼罩其中。他无疑是阿根廷最优秀的球员之一，但比起其他人来，他获得的如此有限，以至于卡尼对人们来说只是一些碎片零星拼凑起来的虚像，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遥远。卡尼吉亚的足球生涯在1985年起步于阿根廷国内两大豪门之一的河床队，在河床的第一个赛季，他仅仅代表俱乐部出场一次，但是到了第二年，年轻的卡尼吉亚就获得了24次出场机会，并且有了三粒进球入账。此后他在右路的狂飙和无人匹敌的速度，让他一举成为了河床队最闪亮的一颗新星。正是凭借着在河床的精彩绝伦的表现，1989年卡尼吉亚获得了唯一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荣誉，阿根廷足球先生。初出茅庐的卡尼吉亚几乎具备了出色攻击手的所有特点，速度、意识、灵巧以及节奏极快的急停变向，这让年轻的风之子在高速盘带突破的技巧上得天独厚。他往往以自己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掠过对方的中场，长驱直入，直插禁区，为队友制造机会。除了战术性犯规之外，很少有后卫能够在正面直接阻挡卡尼吉亚狂飙极进一般的犀利突破，更不会想要试图从他的身后把他的球断走。具有这样能力的前锋在任何地方都是珍贵的钻石。意大利的维罗纳队身处意甲群雄当中的中游，却深悟防守反击之道，卡尼吉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球员。于是1988年，卡尼吉亚延续着众多前辈的道路，登陆亚平宁淘金，并在第二年转会到了亚特兰大队，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赛季。在亚特兰大，卡尼吉亚成为了毫无疑问的第一攻击手，全队的进攻全部落在两条边路，而卡尼吉亚则以其超大范围的活动能力主宰了两条边路的进攻和衔接。就算是在最严谨的钢筋混凝土的防守下，卡尼吉亚的惊人速度和娴熟的控球技巧依然能够让他继续在意大利上演着拿手的长途奔袭，甚至经常回到中圈弧拿球以后再转身突破。骁勇的阿根廷人让人几乎看不到亚特兰大还有中场组织能力，他们的进攻就是由卡尼吉亚的边路突破和中路包抄构成。在这个赛季当中，卡尼吉亚一共为亚特兰大出场31次，攻入了10粒进球。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结束以后，卡尼吉亚依然留在了亚特兰大，他稳定的发挥让他在世界杯结束以后的一个赛季当中依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3场比赛8球入账，这对于一个并非纯粹射手的边锋来说已经难能可贵。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在各个位置不断地为队友创造出机会。1991年美洲杯告捷以后，卡尼吉亚终于得到了一家豪门俱乐部的邀请。那么到底风之子的职业生涯会怎样继续下去呢？我们到下期节目当中再为您继续讲述吧。